外长的那黄瓜没有啊？ 哦，你说的是药材。 哦，药材。 开紫花的， 嗯， 刺儿朝里长大，籽儿朝外长大。 对， 开紫花的黄瓜，对不对？ 对呀、 啊。有啊。 哎呦，太好！ 这可是贵重的药材。 哦， 你要是有病， 嗯， 吃完了立马它就好。 是啊， 哎， 您说着了。 嗯， 我们家还真有病人了。 哎呦。你们家谁病了？ 我媳妇儿病了。 谁？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病了？ 啊， 没有。你这小子， 嗯、 啊，整天的胡作非为， 哟， 连你妈你都不孝顺，你还想给你媳妇儿吃黄瓜？ 嗯、 啊，没有。 那谁吃有啊？ 除非你妈吃有，别人啊，没有。 你妈，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你妈，我告诉你，你还甭给我横。除非你妈吃，别人吃黄瓜，没有， 没有，大傻子似的。我就别说，我媳妇病了。我改我妈病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管他谁病呢？把黄瓜拿过来再说。弄他。二大爷， 嗯，干嘛呀？ 我跟您说实话， 嗯， 是我妈病了。 啊，行，别哭了。嗯，那你干嘛说你媳妇儿病了吗？ 逗你玩儿。 我逗你玩 儿、哎、行，您逗我玩，您逗我玩，您给我来两根。 哎哎，告诉你啊，别哭了。 嗯， 不是你妈病了吗？ 嗯， 等着。 嗯， 待会儿我拿着黄瓜送你家来。 真的？ 等着我。 那我谢谢您。 给你妈吃。 您放心， 等着我。 哎啊，慢走啊， 我待会儿来。 哎，慢走啊。 哎哎， 媳妇儿，二大爷他们家有 啊， 说一会儿给咱们家送过来。放心，放心啊！哎呀，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我呀， 嗯， 我想吃老虎心。 老虎心啊？好吧，好吧。 我想吃活老虎心。 啊！不是你别吓着我，那哪给弄去那个？ 我告诉你呀。 你说。 你拿着一把刀子 啊， 到山上去等着。要是老虎来了，你就把它逮着。逮着之后，你把他的心挖出来给我吃了，我的病就好了。 我拿把刀， 嗯， 上山逮老虎，把老虎逮着，我给他一刀，把这心拔出来，您吃了，您病好了。我不成那老虎饭了吗？瞧这娘们儿没有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啊、找茬儿的事我听出来了，我非揍他不可。我 哎呀 哎呀，我又怎么了？又 哎呀， 我没打你。 高婶他爹呀， 媳妇儿哎，您怎么净吃嘎气麻麻的东西？什么老龙鳞，我怎么连见都没见过？哪儿给您弄去？您说，哎，

听众朋友，再会。